喜马拉雅出品，心灵原著，边疆工作室制作，古风多人有声剧《帝皇叔》。 此后数日，凡早下朝，弟子园必前往师父。寒夜却改了每日只在梅林休憩的习惯，师父每个角落都被他杵着跟竹竿跑了个遍。跟在他身边伺候的，永远都是那个丝毫不细致、半点不玉贴的哑巴丫鬟诺云。 你这招围魏救赵，在姑这儿不顶用。 师父后院石亭内，寒夜正在和施正言对弈，他摩挲着手里的棋子朝施正言道。施正言瞧见他眼底温润的笑意，笑着摇头。 臣从来没有在殿下手里赢过，这么些年以为有了长进，哪知陪殿下您练练手，还是被杀得片甲不留。 施正言摸着石桌上沁凉的墨玉棋子，朝一旁杵着的假丫鬟看了看，心底头有些感慨。那日从师父回宫，弟子园便连夜召工部匠人入宫，吩咐他们在皇家墨棋上雕刻花纹以区分棋子。第二日就将这副棋盘送了过来。太子不过在梅林待了半个日头，他平日在师府内所用的东西全部被置换了一遍。房内摆设皆去掉棱角，一磕碰的地方全用厚厚的棉布裹住。两位太医院太医专程入府为太子准备药膳调理身体。今日就连太医院院正也跟着弟子园一齐入了师府。 在帝家权势如日中天，地位悬而未决的现在，弟子园竟然不忌讳让任何人知道寒夜的存在。或许他唯一在意的是太子的不愿意。这半个月，弟子园每日下朝后便会来师父陪着太子，星辰而归，从未错过一日。但他亦从未开口和太子说过半句话。本以为以弟子园的性子，是绝计忍耐不到这般地步的，可没想到，他却始终如此。殿下，臣今日又选了一位大夫过来，等会儿下完棋，让他给殿下您看看眼睛。 施正言落完一子，报了棋子的方位，迟疑着朝寒夜道。太子不愿意再看大夫，他也是知道的，哪知寒夜眉头挑了挑，只神色如常地答了一个字。 好。 一旁立着的弟子园听见寒夜的回答，轻舒了一口气，朝后着的宁香抬了抬下巴。宁香这半个月和弟子园相处久了，灵翻得不得了，连忙点头，一路小跑着出去请太医院院正了。寒夜像是没注意到宁香的离去，举手落下一子，朝施正言淡淡道。 将军。 还以为殿下您如今性子温和些了，埋汰起臣来还是半点不含糊，和臣一棋比当年还要多赢两子。 孙院正是被吉利悄悄地请进师府的。起初他还不知道是哪位贵人需要内廷大总管亲自来接，直至在师府内见着了摄政王，才知道今日要看诊的人是谁。说实话，孙院正这一路被宁香引着入师府后院的时候，腿脚都不是利索的。他做了半辈子太医院院正，跌宕起伏了一生，就连先帝崩于昭仁殿时，他恐怕都没有这么紧张担忧过。已经故去三年的太子殿下居然还活着，可他们的殿下竟已不能视物了。孙院正忧心忡忡地进了石亭，里头的几人倒是神色如常，他一眼就瞧见了坐着的寒夜，眼一红就要跪下行礼。施正言怕露了行迹，连忙唤了一声。 孙大夫，你来了。公子，让孙大夫给您看看吧。 见寒夜颔首，孙院正三步并作两步行到寒夜面前，虽然寒夜看不见，他还是行了陈礼，才小心翼翼抬起寒夜的手诊脉。 弟子园和施正言几乎盯着孙院正的一举一动，等待他的诊断。孙院正医术高超，堪称大晋国手，或许他能有办法治好太子的眼睛。时间一点点流逝，孙太医脸上的神情却愈加严肃，半晌他割回寒夜的手，担忧道： 爹，公子的眼睛 如何？ 老夫可否问公子几个问题？ 孙大夫想问什么？但说无妨。 公子几年前可是受过伤？如果老夫看得不错，应是经脉俱断、功力散尽的重伤。此等重伤，老夫亦难救。不知公子可是有际遇？ 经脉俱断，功力散尽。 弟子园听见孙院正的话，猛地朝寒夜看去，目光暗淡下来。 是，几年前受过伤，后来被一个医术超绝的大夫所救，算是大难不死。 啊，原来如此。公子体内的内劲使不出，并不是真正的功力散尽，而是体内真气乱窜进入经脉。常人若如此，早已真气岔体而亡。公子您能安稳至今，全是因为有人用浑厚的内力，以人体穴位之法替您在身体内建了一道壁垒，将这些混乱的真气强行压制。只不过强行压制的后果，就是当初受伤时的淤血尽数入脑，致使颅内血脉受损，才会让公子您的眼睛看不见。 孙大夫，你是说公子的眼睛是真气压制的后果，还有希望治好？ 救下公子的人医术在老夫之上，而且应当是内力极其浑厚的宗师。当初封印公子的真气是唯一的方法，否则公子失去的不只是一双眼睛，而是性命。公子有机缘得遇此人，真是大幸啊。 孙院正退后两步，朝弟子园的方向看去，弯下腰，满是愧疚自责。 老夫医术拙劣，治不好公子的眼睛，还请恕罪。 石亭里陡然沉默下来，施正言眼底的惊喜消失，弟子园神情沉下。 不是，这些我早就知道了，当初救我的人也是像孙大夫这般告诉过我。正言，这次你总该放弃了。 嗯。 施正言一愣，低低应了声，可他总觉得太子这话不像是对他说的。弟子园朝孙院正摆了摆手，孙院正叹了口气，行礼退了下去。 诺云，带姑去梅林走走。 孙院正脚步远去，寒夜起身，弟子园连忙走到他身边，手正好抬到寒夜手边。寒夜握住他的手臂，被他引着朝石亭外走。 正言，你军务繁忙，姑就不留你了。 这两个人，一个平日里温温润润，现在指使人起来随性无边，一个桀骜不驯，现在却服服帖帖半声不吭，倒真是一物降一物。唉， 看着远去的两人，被落下的施正言一脸憋屈，叹了口气。梅林里两人开始还一前一后，慢慢走着就成了并肩而行。这些日子相处久了，两人便有了一些默契。平日里都是寒夜在说，弟子园听，今日也不例外。 早几年的时候，我受过一次伤，被北秦一位高人所救。 他花了半年时间把我救活，醒来后我的功力散尽，眼睛也看不见了。你大概也知道了，我原本是大晋的太子，从小在宫里长大，养尊处优惯了。起初醒来的时候，有些日子我很难接受这样的自己，后来慢慢的也就习惯了。毕竟人还活着，有些事总归会习惯，然后去接受。就像孙大夫说的，能保住性命就已是大幸。 功力散尽不能失误，跳下悬崖时身中的三箭更是直入筋骨，受了这么大的罪，你却只告诉我你还活着就是幸事吗？ 这几年我明白了一些道理，有些事既然已经发生了，就不必再介怀。世事岂能尽得圆满，诺云，你说对不对？ 弟子元没有回答，也无法回答。寒夜停住脚步，轻轻开口： 回去吧，花期已过，梅花想必都凋落了。你的眼睛看得见，可以去看遍大晋的山河，陪着我在这里看枯树残叶，可惜了。 寒夜说完，把扶着自己的手轻轻抬下，回转身，慢慢坚定地朝来处的路走去，孑然一身，踽踽独行。弟子元看着他远去的身影，负手于身后，沉默地垂下了眼。守在一旁的吉利许是听见了寒夜刚才说的话，行到他身旁，小心翼翼地问： 侯君，殿下是不是已经知道了您的身份？再过三日，先帝的丧期就结束了。施元帅刚刚告诉奴才，说是殿下昨日已经让他安排出城的车马。 备马，本王要去福临山。 福临山顶，帝圣天正抱着一团佛经躺在院子里头晒太阳。弟子元说明来意的时候，他眼都没睁，只轻飘飘道了一声： 寒夜那小子让你知道他回来了？ 姑祖母，你早就知道了。 不比你早上几日，凶什么凶？ 姑祖母，他的内力被封印在体内，眼睛也看不见了，孙院正说他没有办法治好。姑祖母，如果是静玄大师出关，他有没有办法能治好寒夜的眼睛，平复他体内乱窜的内力？ 三年前救寒夜的是金山， 北秦国师居然是他。 子元，论武力我和静玄都在金山之上，但论医术，云下大陆上还没有人能强过金山。要救寒夜，除非是武力和医术都真至顶峰。我和静玄有强横的内功，但不精通医理，亦无办法替寒夜疏通经脉，化解他当年受伤后阻于体内的内劲。若是妄动，反而会适得其反，让他性命受损。如今只有等到静善武智大宗师，才会有一线希望。 武智大宗师，云下数百年历史也不过才出了那么几位而已，谈何容易。 听见帝圣天的话，弟子元眼底抱着的最后一丝希望破灭，神情颓丧。帝圣天难得看到弟子元这副样子，劝慰道： 子元，不要太执着了，寒夜他能活着回来已经是上天厚德。 我知道，姑祖母，我不介意他如今变成什么样子，只要他还活着就好。当年我年轻气盛，一心入京颠覆韩氏，逼得安宁远走西北，阵亡在青南城。我虽然不觉得我做错了， 可他父皇终究也是因为我才落得个孤家寡人的下场。他一身内力被毁，双眼不能视物，也是当年为了在西北救下我。国祖母，我这一生欠他太多了，他如今不愿意再见我，我竟连一句都不能留。国祖母，我和寒夜这一生到底缘深缘浅，孰对孰错？ 弟子元望向山下京城的方向，半白的长发在风中被卷起，一双疲惫的眼里写满了苍凉。 也许我真的该放手了。多人有声剧《帝皇叔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